那玩意儿能赚钱吗？ 当然赚钱了、 啊、 现在是什么时代？ 什么？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，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、 嗯、 从商界到政府，从机关到学校，从家庭到社会、 嗯、 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 嗯， 现在最时髦的什么？ 是什么呀？ 上网啊。 嗯嗯， 最流行的什么？ 是 上网。 嗯， 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。 是吗？ 啊，我跟您这么说，亲爱的爸爸， 不要叫亲爱的， 怎么呢？ 你媳妇儿听见她嫉妒。 她，您提她干什么？她有什么了不起？她算个什么呀？ 贾恒， 谁贾？他跟您没法比，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。 那当然，谁也代替不了我。 哎， 谁要代替我，你哥哥也不乐意呀、啊。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，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。 哎，对，我父亲有钱。 嗯，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，特别是经济方面的，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。 要是正事儿，我支持。 哎，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， 应该的， 没享过一天福。 我都那样啊，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。 你别这么说，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。 我这儿子没白疼，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。 您听听，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？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？ 是啊，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，现在投资没钱，您说没钱怎么办？ 这你着什么急啊？你不是没钱，你说你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嘛？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？ 多谢你借钱不还。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？ 急了。 谁借钱不还了？我不做买卖赔了吗？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。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？ 是肉烂是在锅里，都在你这锅里呢。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。 没法跟您说，我告诉您啊、 嗯、 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、 嗯、 我都考察完了、 嗯、 那黄老板都说了。 谁呀、 啊？黄啊， 没干就黄了。 不，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？他要把网吧倒给我，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。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？ 兄弟，你捡个…… 哦，对对对对。 兄弟，你捡个便宜吧。 嗯， 多少人盯着我那网吧了，我为嘛不给他，知道吗？ 没人要。 谁说没人要？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、 嗯、 没那交情、 嗯、 非谁能留到外人天里去。 嗯， 咱是嘛，咱是哥们儿，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？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。 嗯， 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？ 没谱，我找您干嘛、 啊、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、 啊、 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？ 这话对，我认他是谁呀、啊、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。我告诉你们，干这玩意儿有谱吗？现在不好干，政府明文规定未满十八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，知道吗？ 没关系，那黄老板都说了。 他又说什么呀？ 兄弟、哦、兄弟太好了，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。十八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，那十八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？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？ 你想的太天真了，你人家不查你们呀？ 谁查？甭管谁查，我家的孩子谁问都是吧。 那怎么可能呢？ 你教给他呀。 怎么教给他呀？ 宝贝儿多大了？ 嗯， 摆着我十六了。 才十六岁， 你想玩不想玩？想玩别说十六啊，想玩说十八，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。 嗯， 你多大了？拜拜，我十八了。看见吗？一教都会。 教我孩子说瞎话呀。 十八了哈，坐着玩吧。 嗯， 你多大了？拜拜，我十二了。你别胡说八道的啊，你长那么大高个都，你看都快长出胡子了，你怎么说十二呢？别说十二啊，想玩不想玩？想玩别说十二。想玩说十八，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。你多大了？摆着那么说，我十八了。坐着玩吧。你多大了？摆着我九岁。 说话还不利索呢。 九岁大凉天出来干嘛？坐 回家吧。 你多大了？摆着我也九岁。你九岁大，那孩子别走，来坐着，俩人不整十八吗？这是 俩算一个人的呀。 坐着玩吧。